的出窗口，你眼中有春与秋，是我见过爱过的一切山川与河流。 水如江，死不去迷的你，伸手指刺耳边搁浅，从梦惊喜出你依稀可见，隔绝了吗？

的是混沌，天边的云从红色变成白色，就像渐渐褪色的青春，

98.2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，生而不同。 迟暮光远又照进荒江野洲，隐形后如我而前辗转几人口，你一数年之间抚平陌生眉头，现实可及又故人烟未添了愁，我将灯花掉落正是你凝视后，昏昏亮眼望不穿老外胭脂狗，可以放去温柔你惹乱红满手，几夜间东风吹我豪华与闪烁，谁家少年不风流，谁人长情长如酒，谁向南不一树是若曾风清秀，谁家老者怕灯笼，谁让故旧不如旧，谁揽着风花雪月只和心间走，谁家少年不风流，谁人长情长如酒，谁无歌见字如面斗转二十秋，谁家老者怕灯笼，谁让故旧不如旧，谁见望岁月无万里花我满头，谁家老丈夫周而今怕听更漏，你不是柳朝分带我飞完湖后，趁他红尘未收再尽一醉放手，免诉我老生常谈跟着我更流，谁家少年不风流，谁人长情长如酒，谁向南不一树是若曾风清秀，谁家老谁家少年不风流，谁人长情长如酒，谁无歌见字如面斗转二十秋，谁家老者怕灯笼，谁让故旧不如旧，谁见望岁月无万里花我满头，花太美黑兰回眸，满园空光月出手，谁见望岁月忽晚，梨花我满头。 不懂爱，作词徐森泉，读歌人心月。不小心为情而受伤的伤口还在痛，在深夜一个人睡不着的空洞在诉讼，连自己都不明白的颤抖别人怎会懂，爱情故事里的美丽总是让人好心动，在现实里每个人的爱都不同才会痛，有些人还徘徊在大门口，有些人选择了冲，不懂爱的人却喜欢唱情歌，谁懂爱会让人情绪泛滥着，

沉睡了不知多少个年头，我将不顾一切的来到这地方，放眼望去一路春光不再平凡，哦，时光穿梭如水就在远方，不要停止追。

像个花瓶满搭在你家，你眉间如花我浪迹天涯，不一不跑被花茶和你有些不搭，气氛开始有一点尴尬，你腼腆一笑竟如此融洽，我情不自禁会为你牵挂，什么时代早已经不想回家，进来坐坐好吗？ 我的思念似流年，笑语花花， 对你情有所钟，为你两袖清风，笑像个花瓶满搭在你家，你眉间如花我浪迹天涯，不一不跑被花茶和你有些不搭，气氛开始有一点

落梅横笛一三更，更无人出月笼鸣。我是人间愁肠客，知君何时泪中后，断肠声里一平手， 谁念西风渡自凉，潇潇荒野避暑窗， 谁念西风渡自凉，沉思往事里残阳，杯酒莫尽春水中，独树下的薄茶香，谁念西风渡自凉，当时知道是寻常。

不过是伤悲害怕，面对着是非逃避，也带着泪水眼泪，不过是伤悲害怕，面对着是非逃避，去世界之外哪里才是你成为爱。躺着的小王子，你的梦想没有名字，未曾爱上某个女子，少年少年你不得志，活着到底为了什么，忙碌到底为了什么。从前先生就有说过，相爱的人天生相克，因为还有很多机会泪完整的青春无悔含笑，也带着泪水眼泪，又成长了谁欢笑，点亮了是非在风，也有你的家梦想，不会再可

我是大兴区区长王有国，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，祝福大家万事大兴， 庆祝改革开放